睇咩睇到入晒神啊！ 呢、這个网页有好多靓画，唔知道可唔可以拎嚟做手机 wallpaper？ 呢张梗系得啦，我画噶嘛。 咁劲嘅，点解你幅画有得摆上网噶？ 因为港台网站纯粹绘作有个漫游引力活动，俾我呢啲隐世高手分享画作，佢哋仲拣咗我幅画做贴堂作品，有神秘纪念品添啊！ 2月28号截止，等我都画翻幅挑战下先。 港台网站 web plus 纯粹绘作漫游引力等紧你。 无论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咏忠、崔杰同、阿欧、林慧、白远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限聚令实施之后，你点样出街呢？有朋友话佢哋一家四口照出街，阿爸带住个仔，阿妈拖住个女，喺街保持一个人嘅身位分开行。去到商场，两公婆保持 1.5 米距离，小朋友就喺父母之间穿梭。去到餐厅，阿爸同个女坐，阿妈同个仔坐，中间只系一板之隔，其实都系坐埋同一张台，咁咪冇事咯。喺限聚令嘅情况底下，我哋学到嘅就系如何跟从限聚令，又好似冇跟从限聚令。 晨光财经第一线。早晨8:10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吓，晨光第一线，咁啊有晨光财经第一线咧，请我哋嘉宾出场先啦，好唔好啊 ，Kitty？ 系 啊，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 ，Dicky 早晨啊， 早晨 Dicky。 早晨啊 ，Kitty 啊 ，O 各位晨光嘅听众，星期五愉快。 系星期五愉快。头先望下天空啦，啊，蓝天白云啊，都几靓啊吓。睇下今日嘅市可唔可以好似琴日咁样啊，升得几靓下先。咁啊，琴日港股咧，蓝筹科网股咧都领涨啊。咁啊，恒指咧高收218点。咁啊，隔晚美股都有得升。今日市有冇机会睇翻好少少咧 ？Dicky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 好啊，蓝天遇白云就即系满在你心坎， 啲 嘢嘢嘢 好啊。 今日就都可能有呢个机会出现嘅，咁啊，即系起码隔晚美股，头先阿 O 都讲，哇，即系三大指数如入无人之地，又再创新高，咁当然有啲憧憬嘅。寻日咧我就讲咗一样嘢啫，我就寻日讲话，喂。咁真係而家冇計喎，又買債喎，又加碼量化寬鬆，咁就即係話啲錢呢就真係無處可逃，都唔知去得邊度好，咁所以呢就真係都焗住呢就可能入返個股市。咁但係呢即係今日呢亦都傳嚟即係又有一個憧憬啦，不過真心講即係呢啲憧憬希冀同盼望呢又唔係第一次發生，就係講緊話啊終於都有機會啦，即係可能真係實牙實齒啦，真係推出啦，就係呢一個啫。美國喺即係而家呢刻咧，即係水深火熱嘅經濟咧，就要推出一啲即係所謂嘅支援經濟嘅一啲嘅新嘅方案。咁而家又有啲憧憬，就覺得啊，應該有機會出啦。咁講真，真心講，而家喺呢刻咧，美國國民咧，大部分人咧，尤其是係真係冇嘢做，甚至乎即係更不幸，可能係因為染病啊，甚至乎有家人離世啊，其實而家都好無助㗎，即係同嗰個股市嗰個熱氣氛咧，係一個好大嘅反差。咁當然即係呢個係值得憧憬啦。咁甚至乎仲好希望就係快啲做啦。咁個股市有個。興奮表現呢我唔覺得係一件好出奇嘅事嚟嘅，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咁如果你話憧憬嘅呢個階段已經咁勁，咁到落實宣布呢可能就會獲利回到反高潮啦，純粹講呢個消息。咁但係即係呢一個嘅即係美股做好同埋即係佢哋會有新嘅刺激經濟方案嘅消息係咪可以又帶動到香港呢？咁我覺得就嗰個動力就唔係咁大嘅，關係度都唔係咁高，咁但係點都會有啲氣氛上高嘅影響嘅。咁啊希望又再升多少少，咁啊逼近嗰個所謂 即係27,040啦，係、我係仍然維持住，我唔認為喺下半年，即係下半個月咧，年底剩翻嗰餘下唔係好多個交易日咧會上破呢個位置，咁但係即係升近啲啲，咁都係好一件好事咁解咯嚇。 另外咧，我睇到咧就講到話呢個美元咧係咁跌啦，咁不過另一邊雙咧 ，Bitcoin 咧就係咁升，升穿咗$23,000啊。咁其實Dicky 可唔可以同我哋即係分析一下呢一個情況點解會出現，同埋成日都聽人講喂 Bitcoin 你唔識咧，唔好亂咁掂，都危險嘅，即係好高呢個風險 嘅。都上咗今日其中一份財金報紙嘅 A 一。 是啊，头版嚟噶， 真系要等 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 嗱，好，我会咁睇嘅。有阵时有啲嘢可能大家会觉得即系错过咗，咁但系亦都唔需要太后悔嘅。嗱，点解啲人都会话喂，即系呢啲虚拟货币风险好高呢？因为喺而家呢一刻咧，即系你话啊，我系咪好容易买到噶？即系我求其行物间券商或者去间银行，我想买呢样嘢，咁你系咪可以帮我开个户口做啊？咁唔系啊，技术上唔系咁样嘅，即系唔系话可以用一个好平时容易接触到嘅方法。咁当然有啲人就会讲话，唔系，好似话而家证监会都有啲牌照会可以批做一啲虚拟货币嘅交易噶，咁但系问题系喺嗰个交易嘅过程里边已经是一个风险了。好了，我撇除这件事，那纯粹讲这个即是所谓的即是说投资的产品，我或者是商品，又或者是纯粹是我们平时用开的术语，就是讲的虚拟的货币。那其实它怎么来呢？那我想即大家都会可能都起码就算不理解，可能会听过一些故事啦。怎样利用区块链，咁怎样利用一啲超级嘅电脑，怎样利用一个复杂嘅运算而所谓嘅挖掘出嚟，怎样可以制造到出嚟。咁但因为制造呢个过程里面其实都涉及大量人力物力，起码都要用好多电。咁即係话其实喺个制造过程都有成本，咁但其实呢样嘢都係一个空中楼阁嚟嘅。咁但去到而家呢刻呢，好似我寻日咁讲，就係话点解寻日仲係话过20,000咋嘛，咁而家 Kitty 又话又再试咗一个高位，咁点解会系咁咧？咁亦都同我头先讲个原因有关，就系话当全球好多嘅资产都冇一个实质嘅回报，甚至乎一个负回报，譬如你话，投资好多喺欧洲、日本嘅一啲债券，咁其实真系处于个即系负嘅回报率，即系话 negative yield 嘅呢个状态。咁你话买美债咩？咁哇，随住联储局再咁样加码量宽买呢一啲美国国债啊，又或者系一啲所谓嘅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 啊，即系呢啲 MBS 啊，债务抵押嘅一啲嘅证券啊，咁佢一路咁样买上去嘅时间咧，就只会令到个价就越嚟越高，那个收益率就越嚟越低，甚至乎低到点，即系低到零咁滞噶啦。咁亦都因为呢个缘故，咪即系啲钱冇地方去咯。咁所以咪，咁点都揾啲嘢。咁仲有，即系呢个投机市场永远都系买啲嘢嘅时间，仲会买啲咩？买啲会升，或者买啲升紧会希望佢再升嘅嘢。咁所以你话呢个系咩一个狂态咧？系呢个系咩一个泡沫咧？系呢个系咩好高风险咧？都系。咁但系你话你要与虎谋平，你话我要即系。23,000再追到25,000，咁呢个系即系一个纯粹系一个投资回报风险嘅一个嘅选择咯。咁但系我会觉得，即系大部分，甚至乎我谂，即系绝大部分而家听紧我喺而家呢个时段度讲紧嘢嘅朋友，都唔系太适合玩呢啲嘢咯。 系啊，不过即系除咗头先 Kitty 讲嗰啲比特币啦，咁Dicky 亦都会有中谷啦，咁叫大家咧小心啦。不过另一个板块，讲紧就系嗰啲 B 仔股啊，咁近排都升得唔少，尤其是呢一两日啦，咁快速讲埋啦，我睇到琴日咧，譬如药明系啊，以至咧康方生物啊、康希诺啊嗰啲咧，全部都升翻上去，咁因为呢个医保谈判咧就利大于弊，咁Dicky 系咪都系咁样睇咧？而另外仲可唔可以继续追入去咧？加上下年又有机会呢 B 仔股啊，可以俾北水买下佢，咁点睇啊？ 系啦，嗱，都几个憧憬啦。咁同埋我头先讲咗 B 就即系讲紧生化科技股喺上市嘅时候未有盈利啦。咁但系其实亦都有啲第一就脱咗个 B 嘅，就即系话佢哋取得翻盈利啦。第二咧就系本身系一啲药厂，佢哋有好高嘅研发能力嘅。咁嗰啲就唔系 B 嚟嘅，嗰啲系啲大药厂嚟啊。咁头先都讲咗个重点啦。O 就话呢一个。以往我哋都知啦，即係大量採購啦。咁但係而家內地醫保即係第五輪談判咧，而家就講緊話係啊， 倾啊，可能都系要降价啊，咁但系降得嚟咧，又冇预期啊减得咁劲、啊，即系你已经行入去，你已经谂住，唉，就俾人哋劈噶啦，劈价咧劈到可能得翻两成嘅啫，咁而家可能要四成。咁即係會有個咁嘅憧憬喺度咯。咁嗱，有幾樣嘢我會有咁嘅諗法，因為譬如話喺即係呢一個即係藥股啦嚇，或者生化科技類股份啦，哇啲咩免疫力療法啊，乜嘢可能係同疫苗有關啊，甚至乎啊真係大量採購，喂，但個量都係一路增加，需求亦都大，專利嘅藥品，尤其是係喺內地研發出嚟嘅，心腦血管嘅藥啊，抗癌嘅藥啊，咁所以我會覺得咧，即係有部分頭先提及過阿歐都講到一啲名咧，啲大名咧，即係股價上升都有啲理由嘅，有啲啊淨連升幾日添，咁但係你話咁炒到幾時咧？咁永遠都係㗎啦，好消息咧就可能會獲利回吐反高潮，即係話，出曬個計劃咯，方案咯，減幾多咯，邊只啊有份，邊只啊降幾多咁。咁嗱，去到嗰刻咧，我就覺得就會反高潮㗎啦，因為即係過去呢幾個月都會睇到，就係話當一個板塊炒上，因為呢一啲憧憬嘅消息咧，其實就可能會維持一段時間嘅，但係咧佢總係會有一個位咧，就有個轉捩點出嚟咧，就會獲利回吐。即係我會覺得都係嗰句，唔係話哇一支箭係咁升，跟而家就揀只未升嘅，咁如果你用呢個策略咧，唔係唔得，但係要好短咯。 完全明白曬啦。咁啊，總之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注意咧，風險為立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啊，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唔該曬。 好，唔該曬 Dicky，Happy Friday， 拜 拜。Bye bye。 你唔中意我啊？點解咁講咧？點解要企咁開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明白啦， 不要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早晨，钟哥。 早晨啊，崔杰彤。 系啦，除咗关心钟哥之外咧，关心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啦。 咁啊，长者们啊， 长者们啊，特别点解咧？因为天气冻啊，冇错，就想讲呢个天气冻。今日礼拜咧就冻咗好多啦。咁啊，见到街上面咧，好多朋友仔都着翻厚啲衫啦。咁啊，大家都注意保暖啦。咁啊，天文台咧又讲到下个礼拜咧仲冻。 系咩？ 系啊，嚟紧咧周末至到冬至嘅气温咧再度下降啊！朝头早嘅市区气温12-13度添咋？ 点解你讲你听？我听唔到嘅， 因为你未听我讲俾你听咯，咁你而家听到咧，咁啊即系要可以做好呢个准备啦。新界再低多两三度添。 我又系讲经常讲嗰句咧，点解永远新界气温都会系低一两度咁样，或者两三度 都系同嗰啲地势有关噶啦，系啊，细个冇读。即係 jog 啊，讀得好好，但係應該就係關啲即係過咗啲山啊，嗰啲擋嗰啲風啊咁樣樣啦。嗱，咁我想講咧，香港即係第凍咗幾度咧，大家就已經哇即刻好似好多動作咁啦。但係你睇下呢個俄羅斯戰鬥嘅民族，正所謂西伯利亞人冬天的冠軍，喺西伯利亞最凍嗰個小鎮咧，-51度啦，已經去到。但係啲小朋友咧都仲要翻學喎，點解咧？就是因为当地呢其实有个措施嘅。佢真係呢去冻到一个位置嘅时候呢个温度呢佢哋真係唔使返學嘅。但係呢-51度呢係仲未到到嗰个嘅嗰、那个規限啊。 即係-100度先至唔使返學。 佢只係争一度啫，係-52度。就係呢唔使返學嘅标准啦。咁所以呢佢之前-51度呢都仲俾啲记者影到佢哋要即係哇啲眼睫毛全部呢好似 结冰啊，系啊，咁样啊。 系啊，咁样行返學孭住个即係重重嘅书包咁样。咁所以呢原来每一年呢去到呢一啲哇-40-50度嘅时候大家觉得好艰辛呢都成为咗记者一个即係捕捉佢哋上學嘅好时机，觉得哇呢一班咁叻嘅小朋友吓喺咁严寒嘅天气底下咧，都可以坚持翻学。喺嗰度咧，其实佢得一间学校嘅啫。就我谂，可能因为即系人口又唔系咁多啦，咁啊天气又好冻啦，咁样咁，但系佢哋咧都要冒住呢个严寒嘅天气即系翻学咯。 佢哋翻学嘅时候，你知唔知佢哋会唱边只歌啊？ 咪西伯利亚人冬天的冠军咁 啊！你是个西伯利亚人， 系啊， 冬天的冠军。 冇错，就应该系唱呢首啦。咁不过我觉得即系睇到呢啲画面，大家觉得即系敬佩之余咧，亦都要关心一下啦，即系身边嘅朋友仔。虽然香港咧就冇去到咁严寒嘅，不过譬如你话朝头早要翻工啊，或者出门口的朋友仔咧，就真系要饮翻杯暖嘢。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晨光第一句。 婆婆，你越嚟越中意食糖啦，唔好食咁多啊！ 公公今日同我一起打机，玩得好投入啊！ 德国作家约翰哥德曾经讲过，我们体贴老人要像对待孩子一样。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是同屋企人讲一声，无论哪个年纪，大家都要有一份童真。 贸发局热线 TVC Hotline。 早晨，早晨，咁多位听众朋友，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继续有私分嘅，圣诞节就嚟到啦，唔知你就买咗圣诞礼物未呢？今朝早我哋好高兴，请嚟咗香港贸发局香港设计廊嘅采购经理尹嘉敏小姐，介绍一下佢哋设计廊有啲咩嘅心水圣诞礼物选择俾我哋呢。早晨 ，Carmen。 系早晨，设计廊都知道大家都忙啦，咁就好难去抽时间一次过去买礼物俾晒咁多朋友啊、屋企人啊或者同事咁嘅。咁如果你一次过嚟我哋设计廊咧，咁就唔使烦啦，就可以帮你解决晒呢送礼嘅需要噶。咁其实我哋今年咧就特登精心挑选咗六套性价比好高嘅圣诞礼物套装，咁就主打送俾男士啦、女士啊，或者送俾小朋友都 OK 嘅。咁其实每份套装我都可以话系几抵买嘅，因为每份咧其实里面都有三至四件小礼物，咁你可能一次过送俾一个朋友，又或者分开送俾唔同朋友都得啦。咁大家可能会问啦。咦，咁你其实整呢套装咪真係好似同日本好兴嗰一幅袋咪差唔多，係咪要拆开至知里面系咩嚟㗎？咁其实又唔会喎。咁其实呢，我会一早呢就俾大家知道晒里面有啲咩，咁其实每份呢都可以话系有得意有实用嘅。 咦，咁如果咁讲嘅话，咁即应该大人小朋友呢都会有一啲相应嘅礼物咁下。不如同我哋介绍一下小朋友嘅一啲礼物先啦。 好啊，咁第一份要介绍呢就其实是一个儿童嘅装啊，即係好似航拍机咁样。咁个外形就似航拍机呢，但其实佢係一个俾小朋友玩嘅飞行器嚟嘅。咁就冇影响功能嘅，所以操作呢就其实都好简单嘅。咁就唔好睇佢好似好简陋啦，咁其实佢最高呢都可以飞到30米咁高嘅。咁可以话係一个呢电动纸腰咁样。咁其实而家即係大家都可能冇得去旅行啦，个个放假就可能一家大细会去郊游啊、行山。咁呢个飞行器呢，咁我就觉得就可能大家攞去行山嗰时玩咧就最啱啦。咁而另外有份俾小朋友嘅礼物咧，咁其实就系咧有一个香港嘅品牌咧，佢就攞咗一个欧洲好知名嘅积木品牌咧，就攞一个 license， 咁而佢出咗一啲文具嘅，即系可能系一啲木颜色啊、啫喱笔啊、荧光笔咁样嘅。咁佢哋个样咧就好似一盒积木咁，但系其实每一盒咧里面其实可能系12支嘅啫喱笔啊，又或者木颜色咁样。咁其实同小朋友出街咧，就我觉得真系都唔可以时时刻都俾佢哋玩咁多电话啊，睇咁多平板电脑噶嘛。咁其实咧，大人都可能会要有一盒呢一啲颜色笔傍身至得咯。咁而第三样啦，咁头先都有讲过话行山啦，其实有时行山即系啲大人都要山系着得好型咁样啦，咁小朋友行山咧其实都要有型噶，咁所以咧两个套装里面咧，我哋都会分别咧就包有一个袋喺里面嘅。咁其中一款咧就是一个鲨鱼头嘅斜孭袋啦，呢个品牌咧就其实成日以一啲咧濒临绝种嘅动物，即系可能系猫头鹰啊、鲨鱼咁样啦，去做设计蓝本嘅。而另外咧就是一个好轻身嘅蓝色小背囊，咁两款咧都系比较中性嘅，所以如果你送俾小朋友系一个男仔或者女仔都得嘅。 咁听落咧应该都会几受小朋友欢迎噃。咁唔知如果送翻俾大朋友啦，又会有啲咩好介绍咧？ 咁不如讲男士先啦。咁我就觉得咧，以下呢一款咧都唔会点出错嘅，如果可能即系攞呢个礼物嚟做抽奖嘅礼物都几好啦，又得睇又实用啦。咁而讲紧咧就其实系一套一盒三对嘅袜嘅套装。咁其实每一对咧，可能大家见到话哇咁鲜色嘅，但系其实咧佢又唔会好夸张嘅。呢个品牌咧就用咗一啲艺术啊文学去做设计主题嘅，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啲 pattern 咧就有啲抽象啦，但系其实咧就衬衫就好好嘅。尤其是冬天嗰时咧，就大家可能着啲衫就比较深色啦，咁所以着翻一对鲜色啲嘅袜咧，包个男士就可以 highlight 成个 look 咯。而另外啦， 咁如果大家又出開街，即係幫襯開一啲 coffee shop 就可能會留意到咧，買冰滴嘅咖啡咧就會特別貴嘅。咁點解咧？因為啲冰滴咖啡就要好長嘅萃取時間咧，才可以滴到一杯出嚟嘅。咁我而家就要介紹一款咧，就係呢個冰滴玻璃咖啡壺。咁佢操作好簡單，又好慳位嘅。咁如果係送俾一個中意碳咖啡又講求 lifestyle 嘅男士朋友咧，咁俾佢屋企慢慢泡製下杯咖啡出嚟就最啱啦。 咦？咁真係可以符合到好多唔同男士嘅需要喎。咁唔知女士方面 ，Carmen 又會有啲乜嘢嘅禮品可以推薦俾大家咧？ 當然，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推介俾女士啦。我留意到咧，喺疫情期間咧，其實所有香薰類型嘅產品咧都好受歡迎嘅，就好似一啲藤枝香薰 Reed Diffuser 咁，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嚟嘅。咁可能大家會話：，哇，咁咁多隻味，我應該點揀咧？咁我諗大家咧就可以嚟到設計廊咧，就留意翻我哋有一隻味咧，就係、是、一個白蘭花味。咁其實咧，呢個味咧，我覺得可以話係香港一隻好色力長嘅味嘅。咁其實白蘭花係咩咧？就可能大家喺街邊咧都會有時見到一包十蚊嘅花仔咁樣咧，咁喺夏天嗰時，大家就好中意擺喺冷氣機下低，咁然之後佢就會散發住一啲好悠悠嘅清香，咁啊令到大家咧好精神嘅。咁我覺得呢隻味咧就其實都係香港人好中意嘅一隻味嚟嘅。而最後啦，咁而家冬天天氣乾燥啦，咁女士咧都好講求保濕噶嘛，咁我覺得就大家可以考慮一下咧，就送一個迷你嘅放濕器俾一啲女仔嘅朋友，咁可以等佢咧就擺喺屋企又得啦，又或者擺喺公司。咁等大家嘅皮肤咧唔会咁乾燥之余咧，咁其实仲可以保持空气清新添。 今日咧真系唔该晒卡文同我哋介绍咗咁多嘅礼物啦，咁希望大家周末嘅时候咧就可以快啲去到设计廊嗰度买嘢啦。今日多谢晒卡文嘅介绍 ，thank you。 唔该晒。 有兴趣嘅朋友，请即到香港设计廊选择你心碎嘅礼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同社区检测中心检测承办商会面，就政府在第四波疫情下的最新整体检测策略，以及社区检测中心和流动采样站的营运交换意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有出席部分会议。政府表示，现时全港共18个社区检测中心已经投入服务，每日为超过10,000人提供检测。截至今个月15号，中心在过去一个月为大约245,000人提供检测，其中477个结果属初步阳性，比率是0.19%。另外，当局在上个月23号至到今个月15号期间，先后设立17个流动采样站或者样本樽派发点，为超过103,000人提供检测，其中112个结果属于初步阳性，比率是0.11%。英国首相约翰逊再次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电话，讨论英欧贸易协议的谈判进展。英国首相府引述约翰逊话，谈判目前处于严峻局面，虽然分歧有缩窄，但是基本领域仍然存在困难，余下的时间很短，除非欧盟立场出现重大变化，否则现在看起来极不可能达成协议。冯德莱恩说，谈判取得实质的进展，但是仍然有重大分歧，特别是在渔业问题上，形容非常具挑战性。俄罗斯总统普京否认和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中毒事件有关，认为纳瓦尔尼不重要，批评美国试图抹黑。普京举行年度记者会，没有直接提及纳瓦尔尼的名字，认为事件是美国情报机构的把戏，声称那位柏林诊所的病人得到美国情报机构支持，因此俄国安全人员密切关注他是正常，但是不代表会毒杀他。如果当局想暗杀，工作可能早就完成。

真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啲咩嚟噶？ 我点知啫？ 咁呢啲又系咩嚟噶？ 我点知道、啊？问佢啦。 神光超新星。 早晨啊，星！ 早晨，早晨，钟哥，早晨 ，Kitty。 我就唔同佢讲早晨。 点解啊？ 睇咗佢表现先啦，即系嗰啲表现咧，好飘忽啊。如果 讲早唞系嘛？ 系 咁快讲早唞啊？啱啊， 阿星，早唞啊！ 冇啊，大家早晨先啱噶嘛。 系啦，咁啊点啊？你今日带咗啲咩嚟介绍俾我哋？ 我今日带咗一嚿好大嚿、好有份量，同我一样咁有份量嘅嘢啊！咁佢系乜嘢嚟嘅咧？嗱，我哋首先介绍。 你系咪觉得自己好幽默啊？ 唔系，我要学多啲噶嘛，跟钟哥你学多啲，大家一齐开心啊！ 佢话系学你嘅钟哥。 你系咪觉得而家踩我啊？ 唔系，我赞紧你、啊。 咁即系你觉得系崔杰同煽风点火系嘛？ 我冇讲。 你点答都死嘅，是但啦。 好，咁我去翻呢嚿嘢度先。咁呢嚿嘢咧，其实个 size 系好大嚿啦。咁当应该有半个人咁高嘅。咁佢系咩嚟嘅咧？ 咁个人都几矮下。 边有半个人咁高咧？ 咩人先？ 边有半个人咁高咧？ 你都系由只脚开始去到膝头哥咁多啫。 应该到小腿啫，系啦，膝头哥咁多。系啦，咁其实佢系咩嚟嘅咧？我叫佢做懒人车琴啊。 系， 咁咧系放一啲揸车人士专用，或者系一啲拍烂地嘅人用嘅。 嗯， 即系因为有时候咧，我哋拍烂地咧，可能啲风沙太劲啊。 嗯， 即系最近同埋翻风啊嘛，咁所以咧就可能会有好多沙尘咧就黐咗落嚟架车度，咁就好污糟咯。咁有时候你想用车冚嘅时候咧，车冚又烦，因为我自己用过最 basic 嗰啲咧系好烦嘅一件事嚟嘅。你笠得前面又笠唔到后面，笠到后面又笠唔到前面，佢会弹翻去噶嘛。 系， 咁所以呢嚿嘢咧。佢係一個好懶人嘅做法，點解呢？因為佢首先個外形就係一個圓筒形咁樣㗎啦。其實佢好似個飛機籃咁樣嘅。 嗯， 飛機籃係咪咁大個嘅？ 你講完又問人，你問咗人先講啊，先後次序。 係咯，因為我自己印象中飛機籃係咁大個 嘅。如果即係講緊香港掌故啊，啲歷史落嚟咧，所謂嘅飛機籃即係有個人。攞住啲攬，嗰啲唔係真係一個買嘢嗰啲送攬，唔係嗰啲攬，係食嗰啲攬啊。咁佢有一個道具孭住一個身度嘅，咁啊整到真係好似一粒攬核咁大嘅。但係就應該俾阿星而家介紹呢一個懶人車冚啊，就再大一倍嘅。 哦，呢、這個就大咁多， 大好多嘅。但係嗰個就好輕身，佢呢個真係有翻啲重量。 係啦，咁其實咧佢作用係點樣呢？大家有玩過飛檻噶嘛？飛檻咧，佢係會卷，然後個底片就會出嚟噶啦嘛。係 啊。 咁然後你向反方向轉，佢嗰個飛檻就會蝕翻入去噶啦嘛。其實咧，佢就係將個車冚咧，好似飛檻咁樣咧，卷出嚟，咁然後卷收翻入去。但係佢係用電動嘅，就唔使手動嘅。 哦。 係啦，咁所以你當你開嘅時候咧，其實撳個掣，佢就咦咁樣，咁就成個車冚拉咗出嚟。咁之後咧，你就可以 拉出嚟之後點咧？ 直接咧就係 冚落架車度咯， 冚落架車度。咁佢同普通車咁有咩唔同咧？就因為咧佢本身呢嚿嘢咧就係喺車尾後面嘅，咁佢就會 lock 死咗。咁所以當你拉去前面嘅時候咧，後面就唔會因為佢唔夠長啊，所以佢就會彈翻去前面。 但係咁佢箍住喺車尾嘅位置，即係成嚿呢個裝置係 冇錯啦。佢箍咗喺車尾，當你開完冚咗之後咧，呢嚿嘢可以摺翻落去車尾度，閂埋個車尾蓋。咁然後呢嚿嘢就會收埋咗喺個車入面，就唔怕俾人搞㗎啦。 哦， 係 啊，唔好搞佢後面，要收翻埋喺個。 我真係諗多咗啊！最初阿星咧就話介紹一個電動車冚啦，我以為係電動到點樣咧？我撳一個掣，佢自己就冚咗架車。跟住唔用嗰點啊？好似蝙蝠俠架車咁樣咧，撳一撳個掣，咁就走得啦。 嗱， 原來都係用手去將佢冚。咁点解要何为电动呢？ 咁电动个位喺边度呢？ 电动只係掹出嚟 同埋收返入去。 收返入去。 咁点解我唔就咁用手扯呢？ 咪係囉。 但因为嗱头先钟哥讲得啱嘅，一开始拉嘅时候是手动嘅、 嗯。 但係呢佢收返嘅时候就真係可以好似蝙蝠侠咁样啦、 哦。 即係你只要松返佢个橡筋呢， 你唔需要自己卷埋，然後收入去。你撳個掣，佢就可以由車，佢嗰個車冚就可以由車頭自己卷翻落車尾度嘅。因為咧，有時候我哋可能驚卷入去嘅時候，佢會好壓定啊，或者會棘住咗啊。佢係完全冇呢個問題嘅。即係所以其實係你可以揸埋一，即係等佢揸埋一嚿，然後慢慢卷入去又得。即係你想接得齊齊整整啲卷翻入去都得。所以咧，佢嘅重點咧唔係在於佢出嚟嗰一下，係出係在於佢收埋嗰一下。 你唔出？又怎收呢 出就可能麻烦啲，但你收回嚟的时候就很方便了。 但是这样，因为我自己没有试过用车冚的。我想问，如果没有这个装置，即是平时我们用的车冚，其实那个体积是不是小过这个电动车冚很多？因为现在它这个呢，它是去到膝头哥那么高，一个圆筒型，就是好像垃圾桶那样。其实都挺压位的，你要放在那个车尾箱。 其实是的。但是呢但是因为这个因为这个是懒人他有个电动的装置在这里，所以他就可能大份一点。 OK OK， 你同佢讲早晨啊，钟哥。 唔使啊，我谂到第二个名啊，即系最初咧就叫做神光超新星啊。 系啊。 上个礼拜我哋叫做徒佬超新星啊。 系啊。 我唔觉得唔系啊，应该有个新嘅名啊。 嚟啊！ 嗱，阿星介绍啲嘢咁流咧，你简直系流星啊！ 若不甘风的这副细小身躯，才更无视风浪，纵身轻巧跨过去。或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唱声音安抚壮吧。 8:46，听过有 Rubber Band 嘅《每到微小心》，外气温而家15度，相对湿度73%。 我系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点啊？哦，有啲咩提供啊？ 中国 Kitty， 头先听到你哋游轮阿星一轮咧，就觉得你哋可能都有啲呃吓小朋友嘅习惯。 哦，阿星边系小朋友啊？ 你冇睇阿星个样咁细个啊？ 细你两年咋？ 咁大我两年都要，系哇？睇嚟佢呃紧我啊吓咁样。咁点解无端讲呃人啊？呃人梗系唔好啦，仲要呃细路仔更加之唔好啊！就唔系一啲善意嘅大话，即系话你听咧，话啊圣诞节咧，圣诞老人咧会夜晚黑咧送得个礼物俾你，其实你。爹哋媽咪送俾你咁樣，呢啲係善意啲嘅方言啦。咁今日講呢個咧都哦，真麻麻地喎。話説係咁嘅，喺筲箕灣啊嘅其中一個面書群組嗰啲嗱，首先可以講下呢、這、一個，即係呢個香港咧，真係好多唔同嘅面書群組，包括咧筲箕灣的人和事啊，大埔人的天地啊。 大国嘴的人和事啊，咁样类似。依家今时咁啊，你喺面书咧有好多唔同，你住嗰个区域咧都有啲咁嘅唔同嘅群组出现咗。 但系啲名咁多嘢，好似电影咁样，天水围的日与夜咁样。 系啊，类似系咁啊吓，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追踪开或者 follow 开呢一类咁嘅群组啦。嗱，当中咧筲箕湾嘅其中一个咧就出铺咁啊讲一件事件咧都几令人哋觉得诧异。嗱，话说系咁嘅，咁有一个咧文具铺嘅老板咧，咁啊即系叫做找钱咧就唔诚实，即系俾咗大概60元咧，有个细路女去买文具咁样啦，俾咗60元纸币啦，跟住咧老板咧收完钱之后咧，净系找翻2元俾个小朋友咯，即系嗰个女童。 佢买咗50几蚊嘢系嘛？ 冇啊，系啊，其实嗰个女仔就只系咧，嗱，首先个女仔咧系7至8岁嘅女童嚟嘅，咁啊佢买咗咩咧？改错带啦，即系涂改液啲 friend 啦，系啊，同埋咧一个鬼口水，同埋一个泥胶玩具，价值27元。 即系三样嘢加埋27元， 啊吓，跟住个老板收咗60元，跟住只系俾翻2元个女童咁样。 喂，点计都唔啱喎。 点解？首先点解个小朋友要俾60元佢先？即系虽然佢6岁系嘛，6、7岁咁。 咦，你又啱喎。 系咯， 如果佢3张20元纸，咪俾40元佢找咯。 其实系俾2张20元纸佢啊，即系佢俾3张20元纸，或者1张50元，1张10元。 系啦，咁啊应该俾张50元纸佢啊。 系或者张50元纸已经得啦。点解佢会有呢一个咁样嘅情况出现？系咪一嚟已经个老板就系已经话俾佢听系咁贵咧？ 啊，好啦，你哋讲得咁仔细，我系忍唔住仔细啲去分析呢件事件。话说系咁嘅。女童咧手上边咧有1张50元、1张10元纸币，同埋少量嘅散银，大概咧就60元到啦。但系咧佢啊怀疑佢啊唔系好识计数啦，因为7至8岁咁，可能即系数口冇阿 Kitty 同阿钟哥咁。 问翻阿白元浩先啊，而家啲小朋友6、7岁学数学学到咩境况？我哋应该唔了解噶啦。 识唔识得去即系自己买嘢找钱啦、啊？ 即系话 钟哥问你个仔咧， 仲系学紧加减乘除嘅咋？ 系啊，究竟7至8岁？究竟懂得加減乘除未？未啊， 未識啊， 原來真係未識嘅喎。 唔係喎，五歲？ 佢個仔5歲。 5歲未識啊？ 啊，五歲未識。 唔係喎，我識嗰啲計緊代數嘅咯喎。 哦， 係啊。 你識嗰啲係咪印度神童啊？預測緊12月中可能有嘢發生添、啊。 就係嗰、那個。 估計你識緊嗰啲朋友仔喎、啊，係啊。咁啊，真係唔知道。咁啊，總之就俾個老闆呃咗啦。咁啊，個爹哋媽咪見到就喂啊，女女又俾人呃喎、啊，等我放上網聲討呢個老闆先、啊。咁样啊吓，咁啊与此同时咧，其实啊，即系当时咧，亦都有一个女街坊咧，就喺旁边，好似 Kitty 嗰啲啦，即系谂住都系买支原子笔嘅时候睇到，吓、女仔买呢几样嘢加埋唔系27元咩？ 哦， 跟个老板啊先承认，哦系系系 ，sorry， 找少咗俾你添咁样，都咪找少好，都咪找少少少啊，找少好多啊，其实 系啊， 喂呢啲叫做。咁渣壓嘅商人，即係你唔好以為大嘅企業先有，有陣時小至一間即係文具鋪都會發生喎、啊。 等陣先，我哋唔好咁主觀住。 會唔會佢真係嗰一下失咗神啊？老細諗緊其他嘢， 真係找錯錢咧。 真係找錯錢咧。嗱，呢個咧真係自己每一次遇到呢啲情況嘅時候咧，都有呢個交戰嘅、 嗯。 我自己去街市買餸嘅時候咧，都間唔少遇到呢啲情況。嗱，雖然有個街坊啦，即係成日都落去買啦，咁、但係佢又未必即係次次都認得你噶嘛。咁我記得有次我買海鮮咧，又係啦，找少咗成80几元噶。 系 啦，即系我唔记得嗰、那个准确嘅数量系点啦。总之佢一找翻嚟嘅时候啦，咁好彩我睇下啦，即系望一望嘅时候，哇，找少好多、啊。咁阿姐嘅反应同头先阿 O 讲个老板反应咧一样啦。哎呀，唔好意思啊，我头先以为你系唔知买乜嘢噶，系啊，我以为你买埋嗰啲生蚝啊咁样嗰啲啦。咁跟住就俾翻钱我啦咁样。咁到我走嘅时候咧，其实我心里面就系嗰个疑问啊，到底佢真系有心呃我，即系以为我即系好少去买餸啊，唔会特登即系 check 啲数啊， 定系呃你嘅， 定抑或是佢真系嗰下失神，系啦谂紧其他嘢咧咁。但系你永远唔会知道。 嗱，你听到呢度啦。即做人是讲口碑，好似钟哥好人系人都知道。你问阿 O 唔信，你问 Kitty 唔信，你问小白都信啦啩，系咪先？咁点样为之有口碑呢？贴文一出啊，引来大部分。 如果芭比都系咁讲咧，就应该系噶啦。 系啦，芭比都咁讲。哎呀，数漏咗芭比，唔好意思。Vincent 都咁讲咗，应该系 对啦。 O、okay, K， 好啦， 口碑如何？ 貼文一出，引嚟大批街坊有共鳴，不少人曾經喺呢間嘅文具鋪咧遇上不快嘅經歷，更加認同該店咧專蝦細路喎。 哇！ 睇住先，睇住先，嗱又冇咁主觀住。 係， 如果佢真係逢細路仔入到去，佢都會失魂咧。即係佢覺得細路仔，哎呀好得意啊！於是乎就找錯錢啦。 咁係一個病嚟嘅。 可能你唔可以否認，亦都唔可以否定有呢個可能性。佢一見到細路，佢就哎呀開心得滯。 你講得好有道理喎。 跟住找錯錢，係咪先？ 我冇諗到呢一樣嘢嘅，點解？ 可能係咁樣，你不能夠咁主觀判斷。 唔係嗱，但係又咁，如果你真係咁樣嘅話咧、都唔能夠咁樣開住門口做生意嘅。 嗯， 係啦，一係你就醫好佢，一係你就揾第二個同事負責收錢。 如果你話 係 喎，係咪先？ 又講得啱喎。 好啦。 我是中立的在这件事 好了如果你说 我陈述这件事件 OKOK、okay, okay, 如果你说那我那个你觉得他专呃细佬如果调回转头你会帮衬一个人那个老板经常找多钱给你你会不会出声 会 即是会不会给他呢、这个又是内心交战永远都是如果他给多一蚊找多一蚊给你你出不出声 出声，唔系一蚊我又唔会贪佢。你如果找得多，你 找多100蚊俾你 咧，一千几百嘅，咁啊更加唔啱数啦，系咪先？喂，人哋买几多支铅笔先至赚到咁多钱啫？咁、你都会俾翻佢嘅。我觉得就做人均真啲咯。 嗱、我觉得咧个重点啊出喺一间文具铺嗰度。点 解啊？ 点解咧？因为嗱，譬如你即系卖蔬菜或者卖水果，哇，真系好快嘅啲流动量，真系一时走神计错数，我都觉得 OK。第一。文具铺唔会超级繁忙，今时今日。第二嗰样嘢就系、文具铺 ，Kitty 都有讲啦，十元八块嘅生意，你走去即系疑似呃一个小朋友，就系觉得有啲唔系太应该啦吧，系咪啊？即系有，即系好多网民都系咁样去讲咯，或者咁去写。但系当然亦都唔排除钟哥头先讲嘅可能性，佢就系见到 有啲小朋友，好开心啊！过嚟玩下先，诶、走少咗。 我谂起怪兽公司啊，怪兽公司系咁噶嘛？ 见到小朋友啊， 嗰个大眼仔定嗰只蓝色嗰只毛毛啊，一见到细路仔咧，佢就会好惊， 好开心啊！ 好惊定好开心，我唔记得咗啦。 咁但系又咁啦。嗱，點解佢可以有反應嘅對於小朋友，即係佢可以有驚喜，或者佢有開心，咁然之後做錯事，點解每次都係少唔找多啊？ 嗱，就係咯， 係啦， 即係佢可能係找多噶嘛， 係啦， 但係佢次次都係找少咗， 係啦，所以就為人救病啦。咁啊，仲有其他嘅覺得。街坊覺得佢做得唔好嘅，包括係咩呢、就係咧出售破爛嘅沙灘玩具啦，你有吹氣嗰啲浮浮艇，咁諗住去沙灘，你沙灘 漏漏氣嘅， 係諗住去石澳，哇，好正啊咁樣，點解啫？即係譬如你當同女伴去咁樣，哇，一去到，喂，吹氣啦，吹到好辛苦，吹極都唔漲嘅，點解啊？因为漏气噶， 穿窿噶咁， 系穿窿噶，冇得玩，嗰下为之嬲噶嘛，你明唔明啊？咁啊，呢个其中一个咧，亦都咧唔准试笔， 哦， 试笔啊， 但 系好理由噶， 系通常都会摆一张纸黏喺隔篱俾你任试， 系啊， 系啦，唔准试笔喎，呢个系咪有啲唔开心啊？ 呢、這个惊奇、啊， 惊奇添啊， 惊奇，因为真系一定会有沓纸俾你试一试噶，系啊。 系啊，咁佢就系唔俾试咯。 咁有冇得换先？ 嗱，唔俾试唔紧要，买咗翻屋企发现写唔到。 系咯，有冇得换啊？ 有，但你行多一转啊嘛。咁点解一开始你唔俾我试咧？ 好啦，你阿欧讲咗咁多，即系又话找少钱啦，俾小朋友又好，俾大人又好，跟住又卖嗰啲嘢又唔得啦。好啦，大家群起而攻之啦。 系。 点解佢仲生存到 咧？点解屹立不倒咧？唔通系毒市生意？ 系得一间铺头，其他全部闩晒门，冇人冇人做文具。 喂，但系讲真，而家搵一间文具铺，即系斋系呢啲卖玩具啊、文具嘅小店咧，又真系唔容易。我都曾经试过搬到去一个地方啦，楼下成个框咧都搵唔到一间文具铺。 你可以喺超市买到某部分嘅文具， 系咯。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嗰啲有齐晒嗰啲文具、玩具，即系买少少 宝咁样，你超市未必有得买啦。 可以去嗰啲咩十蚊店啊，即系嗰啲嗰一类型嘅，你可以揾到。 系啊， 我都唔 sure 系咪真系揾得，即系譬如当细路仔画画嗰啲画簿，究竟十蚊店有冇，我都要好似真系未必有。 或者一大张嗰啲画纸，系啦、 啊，要去翻文具铺啦，嗰啲 系啦，可能系咁样。即系我哋细个，譬如做壁布板嗰啲壁布纸。就基本上咧要去文具铺先搞得到啦，估计系咁啦咁样。咁但系咧就更加网民就笑称啊，即系话咩咧？话啊入到去咧有啲店员咧好似监视住嗰啲叫做买嘢嘅人咁样。 惊你试笔啊嘛就系。 冒号开引号，冒号开引号系咁样讲嘅。我行到边就跟到边，望到实当人贼咁监视。 跟住下面有另一個睿智嘅網民就咁樣講，佢話啊，不如執咗佢啦，轉做網店，咁咪唔使怕俾人摸同埋怕俾人偷貨咯。 呢兩句説話我好快回應一下先，無論做乜嘢咧，都經常有人講話，不如執咗佢啦。我成日都聽到呢一句，不如執咗。 嗱，但係咁樣，我覺得今次件事擺咗上網咧，就真係要反映一下。 我節目唔好聽啊， 執咗啦。但係其實執都唔係咁容易噶嘛。係啊，咁啊，所以咧，希望呢一家鄰居婆啊，即係正所謂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係啦，做好啲啦。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十二月十八日係一年嘅第352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3日。1985年12月18号，美国一位女性接受人工心脏手术，是历史上第一宗成功的人工心脏手术。人工心脏可以分为辅助人工心脏和完全人工心脏。辅助人工心脏有左心室辅助、右心室辅助和双心室辅助。完全人工心脏包括以辅助等待心脏移植的一时性完全人工心脏和永久性完全人工心脏。人工心脏需要结合医学、生物物理学、工程学、电子学等多学科的综合应用及相当长时间的研究。12月18号出生的朋友喜欢人事工程浩大的计划，工作层面越广，成就感越多，偏向重量不重质，有广度而欠缺深度。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需要精准的医学领域，会不会是你没办法超越的层面？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真正的内心是不是与生俱来，还是可以后天加工将它改变？ 路港公路出九龙咧，广福公园对开快线交通意外清场噶啦，咁但系咧都系有少少车龙嘅，排队运头塘村。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西行道北过海啦，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就去到欣怡花。至于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和富中心一段挤塞，现在车龙排到去太古城；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少少车龙排到富山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亦都是繁忙。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薄扶林到玛丽医院来回、青山公路、月品酒店咧来回嘅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茉莉，你听晚有咩做啊？ 哎呀，做咩啊？想约我啊？我冇嘢做啊，有咩好介绍先？ 咁就啱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电视节目《另一种可能：展翅清洁超新星》，喺入边会分享年轻人追梦嘅心路历程，而且仲有许廷铿、陈卓贤现身说法，歌颂梦想无限大啊！ 喂喂喂，啱我喎、啊，有两个靓仔，咁几时喺边度睇啊？ 记得留意啦，听晚八点钟，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 早晨九点零七分，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先啦。憧憬美国达成新一轮的刺激经济方案，美国股市上涨，三大指数齐创收市的新高，道指升148点，标普500指数升21点，纳斯达克指数升106点。升级的分析员 Tom Lee 就预期美股明年依然是强劲的，预料标指由今年年底的3800点升到去明年年底的4300点，但是咧会在上半年出现调整嘅，咁啊标指回吐啊，有机会去翻3500点的水平。究竟是咪咁样嘅预测咧？又有冇阵时系天气不似预期咧？咁就要睇下下年开局系点啦。不过咁快讲下年，不如咧依家我哋 focus 讲下今日港股嘅表现会系点先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今个礼拜五咧，一个全新时段，转咗位、啊。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 ，Barbie， 依旧人事不过新作风啊。 系啊，咁啊，习惯下呢个星期五九点钟之后有呢个全新嘅环节，都系大就咪。 系，都系咁噶啦吓，一如既往，希望为大家服务啦。 多谢你先，咁我都一如既往问下你啦。今个礼拜法律界有咩大事啊？ 嗱，呢轮咧天寒地冻啊，讲翻啲温暖温馨啲嘅嘢啊。 嗯，好啊。 讲咩好呢？ 你唔会系讲啲身体接触系嘛？ 哎、真系噶， 我、真系啊， 蚊啊，够唔够热啊？火热系嘛？ 火辣辣、啊， 咁、好似啲动物嘅天性嚟嘅，冷血动物都有嘅，啲鱼啊嘛，接吻鱼啊，咁啊接吻咧就未必同法律有关嘅， 系 强吻咧即系夹唔到人哋，唔知中唔中意嘅都要锡落去咧，咁啊惹官非噶喎， 系咪任何方式嘅强吻都一定惹官非啦？ 啊、真的要逐个方式研究啦。咁啱啱咧，即系呢个礼拜睇报纸咧。咁有一宗咧就话叫做咩退休女警啊，咁咧就系强吻啊一名青年，咁另外仲有多两条咧就控罪，又话佢普通袭击，咁不过咧强吻石人嗰条咧就告咗佢咧猥亵侵犯，咁即系以前咧一般系叫非礼嘅，咁两者分别即系猥亵侵犯咧就多咗个猥亵性，即系其实本身系普通袭击嗰个性质。即系无论打人啊、掂人啊、搣人啊、摸人啊，都可以构成普通袭击噶。如果对方唔同意啊，咁啊搞人嗰个又明知人哋唔同意去搞嘅话，咁但系多咗一啲不雅、不道德啊，定系即系猥亵咧，咁就可以咧系成为另外一条罪咧，就俗称讲非礼罪啦。不过审出嚟咧，似乎咧裁判官啊睇翻啲新闻字咧，就系唔系话唔认同咧。即系证人嘅说法咧，被告人咧有锡佢，不过裁判官就话咧，鉴于咧嗰个情况咧，就唔认为有猥亵嘅成分，咁所以非礼罪就脱啦，不过袭击罪就罪成。咁阿 Barbie 会记得咧，早啲时候咧，咁我就提及过咧，就系、是、另外一个之前咧。之前啊，前議員啦，咁啊，阿淑莊咧就 陳姓議員啊嘛，又唔小心講曬添， 強吻咁樣嚇，咁嗰宗案件本來都話睇下法庭咧，對於呢個接吻嚇喺呢個華人社會或者香港呢個社會裏邊，會唔會有啲元素咧導致到有同好耐好耐以前咧試過有一宗咧就係、是、楊法官啊，嘅審好似係印象中係喺天橋一個女子。华籍女子被人强吻嗰宗案件， 是 啊、都系会话咧，即系接吻咧就唔算咧系非礼。不过 陳議員嗰宗案件咧，因為佢嘅證供唔知點解咧，就同佢助手咧在場嗰個咧、有出入，咁啊令到法官咧認為有疑點咧，就全單案釋放咗。 哦， 咁啊冇機會咧，就睇到當時嗰位法官咧對於接吻嗰個定義咧，會唔會構成非禮啦？ 嗯哼。 咁不過你話啊，非禮呢樣嘢係咪即係接吻完全可以被接受為非禮咧？咁樣啊？咁睇翻又唔系完全系咁嘅，因为试过咧有个杨教师咧早几年咧就走去欺负嗰个女学生细路女， 系 咁啊当中咧当然佢除咗啊亲吻小孩之外咧，仲有其他啲猥亵动作啦，咁、都可以罪成嘅， 系 咁就弹翻转头睇翻而家呢一宗啊退休女警、啊点解呢啲颜色人成日俾人射嘅特色？ 都应该唔、关事嘅 颜色我哋唔理啦，即系我唔知呢一方面系咪唇红齿白啊，另外一个咪即系锡到咧，即系面青口唇白咧。咁、总之就系嗰个动作。咁原来裁判官就话，因为啊当时嘅情况咧，呢位退休女警咧并不似咧系有咩色情嘅各样嘅做法啦，即系照报道，所以就唔构成。咁但又令我谂起咧，成十年前到咧有个异曲同工嘅案件。 嗯， 当年咧我谂案例都有写啦，所以啊名啊照开啦，即系地点啊，就喺呢个铜锣湾嘅黄室堡咧，咁啊有个女保安员啦， 系 咁啊巡楼啦，话巡下巡下，咦望到点解嗰度间戏院啊以前对出一条楼梯咧，就望到一男一女喺度啊逐啲讲叫依泣啊，咁啊走近睇啊，怀疑衫不整有所动作， 唔知走近睇咗几耐啦 吓，咁啊判词里边咧都提及咧观察咗段时间嘅，一住行一住睇啊嘛，咁于是咧就梗系大声喝啦，咁啊 要制止佢啦，梗系 系啦，咁一男一女咧就惊慌咧吓，就准备奔逃。咁啊，女保安啊，自不然咧就系、是、same sex 啊嘛，咁啊捉翻住个女人。 系啊。 咁但系嗰个男人咧，整理衣装之中咧，就想救翻个女子走啊。 嗯。 咁走埋咧，佢做咗一个唔知系咪情急自生咧，定乜嘢嘅方法咧？双手咧就侵犯呢个保安员嘅心口啦。 嗯哼。 咁原来呢招都几有效嘅。 应该照计就即刻放手啦，吓到。 咁啊，當然係即刻放手啦。咁於是個女子就逃脫啦。係。咁但係男保安都嚟咧，就將呢個男子咧就送官啊救治啦。咁啊告咗上法庭，話兩條罪啦。一條咧就話佢哋咧公眾地方就行為不檢啦，因為露營露相啊嘛，咁啊唔係去 camp 啊，咁咧就另外咧就係亦都話咧係一條就係非禮罪啦，即係猥褻侵犯，咁啊罪成咯。咁跟住個男人咧就不服，咁去上訴啦，咁樣。咁啊上到去咧，上訴嘅時候咧，上訴大法官咧，女法官張官就話：咦，呢、個地方點睇得清楚啊？咁樣。咁於是咧，嗰、那個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咧，就係、是、得直。咁、根據描述咧，就可能冇可能咁細緻啦、啊，已經中途起緊身咁樣嘅。咁但另一條咧。大家就拗啦，辩方咧即系上诉方咧就话：喂，当时边有色情成分啊？佢都系情急自生啊，最主要目的都系希望救人啫咁样。不过大法官就唔系咁睇，佢话：喂，个上诉人做乜度度都唔搞，系搞嗰度啫，仲唔系猥亵咩？咁于是就驳回咗个上诉，变成咗呢位上诉人咧有个非礼嘅案底啦。总之咧就系、做人嘅嘢，咁多地方唔好去，咁啊通街通巷咧、不过我要奉劝一下咧，即系如果同对方唔系咁熟咧，你自己热情如火啫，都系留意一下个法例咧，就系、话如果你系要接触对方身体啊，一你要对方同意啊，咁当然唔使签字画押啦，吓睇个情况咧，或者咧你有。合理理由相信咧，对方同意或者真心同意啊，咁咧先至安全。系啊，要谂咁多嘢噶啊！如果唔系咧， 就唔好多手多腳多喉啦。 啊，即係好似嗰啲電影咁樣啊，有啲電影情節咧，咪會話，哎，男主角問下，哎，請問我可唔可以拖你隻手啊？請問我可唔可以攬你啊？請問我又可唔可以錫你一啖啊？咁啊，乜嘢浪漫咩情調氣氛都冇曬了。 2020年冇啲咁嘢噶啦。 好啦，今朝早講住咁多先啦，唔該曬大壯咪。 唔該 ，Bobby。 我是崔杰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神光第一线，9:16啊！早晨，小白。 早晨，崔杰彤。我仲记得咧，即系大家喺上一届嘅奥运嘅时候，咁啊见到安倍晋三喺个马里奥个窿嗰度，嘟嘟嘟嘟咁啊上嚟啦，咁啊好期待住呢个2020年嘅奥运，咁但系就去到出年啦。咁但系咧都仲有好多令人期待嘅事情咧，咪继续发生紧嘅。咁到底进展成点咧？咁样好啦。咁其中一個賣點咧，就係東京奧運咧，就會有一個好高科技嘅奧運會噶嘛。咁佢哋都揚言會將啲高科技融入去嘅。其中有啲乜嘢咧？好啦，除咗新項目之外咧，佢哋仲有一啲叫做機械人村。 機械人村。 機械係啦，即係喺佢哋嗰啲叫做選手村入邊咧，盡量引入機械人去到服侍呢一班嘅運動員嘅。好啦，咁除此之外咧，如果你話喺運動員要去競技場嘅，咁佢哋已經咧就引入咗一啲叫做機械人的士啊，方便啲運動員係進出呢一啲叫做場館嘅位置。 哦，即係無人駕駛嘅車嚟。 佢可以無人駕駛，即係喺個的士上邊咧，其實都有人嘅，咁你可以選擇一上到上下的士嘅時候就已經係可以調節到咧，有部分嘅地方係可以導航咁樣啦。好啦，其中一個咧最大嘅賣點就係咩咧？就係叫做評判咧，可以利用一啲新嘅高科技，去到為啲運動員咧去到評分。啊，點解咁講咧？因為佢哋有一個叫做 3D 激光分析運動員嗰個動作，例如嗰啲跳舞，又或者係空翻咁樣。咁你每一個空翻咧，可能啲腳啊，如果離遠睇嘅時候啊，冇乜嘢，好完美。但係近睇嘅時候咧，原來佢只腳咧微微曲咗3度，咁有機會扣咗唔知0.001分咁樣噶嘛。 咁但係呢一個係即係佢有電腦分析啦，即係個動作，只不過係一個輔助嘅啫，佢唔係真係個評判嚟嘅。 佢就會分析曬成件事，去到俾個評判。咁啊，評判咧就睇啦，可能評判自己肉眼睇咗一次先，就可能坐得好遠嘅。跟住咧，評判就可以睇翻個熒幕，有一個咧就是電腦用激光分析出嚟運動員嗰個姿勢，咁啊立體嘅，咁啊可以自己 loop 啊，前後左右睇埋嗰啲運動員嗰啲姿勢，腳趾弓有冇翹起咁樣都睇埋嘅，咁啊去到咧就評分。咁另外一個咧，大家就最期待嘅係咩咧？就話到喺呢個開幕儀式上邊咧，咁啊喺呢個冬奧會有一個人造流星雨，可能好多人都聽過。 我冇聽過，我唔係嗰啲好多人添。點樣做法咧？ 其實呢個人造流星雨嗰個做法個 concept 咧，就係會射一個人造衛星上去，咁會繞住地球嘅軌道行嘅，咁啊去到呢、這、一個原本嘅計劃咧，就去到呢個開幕嘅時候咧，咁人造衛星嗰個軌道就會去到咧，就接近東京上空，跟住佢咧就會 就 嘣一聲咧，咁喺天空嗰度咧就會飛出一啲物件啊，呢啲嘅物件咧，佢冇正式透露係咩，即係光體啦，或者係可以擦過呢一個大氣層嘅，咁啊擦過大氣層已經見到流星啦，你的名字，哇好多流星啊咁樣，咁佢最特別嘅地方係咩咧？佢今次咧係用咗5種嘅元素，去到做呢啲叫做發光體，咁等佢可以喺大氣層燃燒嘅時候咧，有5種嘅顏色，咁啊梗係奧運嗰5種顏色啦。 好勁喎，即係聽落去，即係代替咗放煙花咁樣係咪啊？ 放煙花都有， 都有 嘅。係啦，咁但係大家梗係擘大個口，得個窿望上去，你的名字咁啊，好勁啦，係咪？咁但係今次咧就奧運除咗延期之外咧，哎呀，佢哋呢一個咧。流星都要延期啊！ 點解咧？ 因為呢個流星雨咧，其實係全世界第一次嘅人造流星雨。 佢放咗上去未㗎？而家 係就係因為遇到阻滯，因為佢發現咗咧嗰啲叫做發光體咧，哎呀，佢唔識發光 嚇， 上到 你而家先發現， 係啦， 呢個唔係應該。第一步肯定咗佢識發光，你先送佢上去。 原本個奧運就已經即係2020年，如果搞得起就完咗啦。咁而家就推遲咗一年啦。咁初來就喂推遲咗一年，搞唔搞得翻啊？咁樣佢哋就話都未必搞得翻，可能咧要到出年嘅年尾，2022年嘅年頭咧。 哦 先至可以搞翻掂嗰啲嘅發光嘢喺個大氣層燒完之後有幾隻唔同顏色嘅。 哦， 係啦，咁所以如果大家要去睇呢個叫做人造流星雨咧，你的名字嘅感覺咧， 未必有啦，即是話呢一個 未必有啦，除非佢啲科技突飛猛進，哇！突然之間又整翻好似七彩虹咁嘅顏色嘅。 不過計我話，其實而家佢科唔科技有冇流星雨咧，都係後話。 啲 最緊要就係個疫情過去咗， 係啦， 能夠如期舉行咧，大家就已經心滿意足。 梗係啦。 3D 打印同 3D 掃描越嚟越多被應用喺博物館或者展覽館所呈現嘅歷史遺跡、動物骨頭同埋文物。3D 打印可以令到嗰啲大家冇咁容易睇到嘅古代文物製成副本俾大眾接觸。促进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共享数码模型，大家终于有机会看到石器时代的狗仔可能是什么样子。大家听到一件事旁下身吧。 晨光Morning Call，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已经有阿 Annie 喺度啦。早晨 Annie。 早晨。 是啊，今日朝头早我知道你是想点唱给你姐姐的，是不是？ 是啊是啊是 啊， 啊。姐姐叫什么名字呢？ Jenny， 咁啊，点解今日朝头早又特别想点唱俾姐姐？系咪生日啦，定系点样啊？ 佢生日18号 正日。咁啊，今日正日啊，好啊，系咪先？咁啊，谂住点样同佢庆祝啊？会唔会庆祝到？定还是都系透过网上庆祝咧？ 冇得庆祝啦，我哋确诊咗。 而家身体点先 ？OK 嘅，冇发烧啦，已经 系 OK 嘅。 我哋家都确诊咗，嗰阵同我姐姐谂住有去食饭嘅，约晒好噶啦。 嗯， 而家冇得去啦。 系 咁就所以喺电话同佢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万事如意啦。 系 佢好担心我嘅，佢哋都 吓、啊。哎呀，我都特别祝你哋咁多位，即系一定要身体健康啊，好唔好啊？ 系啊，多谢你啊。 透过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 咧，就想同家姐讲翻句， 因为好担心我，日日都打嚟问住我，咁、我又唔想去担心，咁我就趁佢生日咁啊，同佢点生日歌俾佢咯。 好啊，好啊。咁有啲咩特别嘅 message 咧，系希望送翻俾家姐嘅咧？ 祝佢身体健康啦， 样 样顺利啦， 样样顺利， 心想事成啦，咩好运都好啦，系俾晒佢啦， 全部好嘅嘢就俾晒家姐啦，系嘛？ 全世界都有，全世界都有啦，唔好话净系佢啦，个个都有啊。 好， 我希望自己快啲好翻。 系啊，我都祝你身体健康啦，同埋帮你祝阿家姐阿 Jenny 咧就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咁啊心想事成，好唔好啊？ 好啊，多谢你啊。 好啦，咁啊多谢你嘅电话，都快啲吓、身体健康出翻出嚟一齐玩啦，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多谢你，多谢你。 好，多谢晒你嘅电话 ，Jenny。 青春的爱才现代，我没法隐瞒，我未放开，但我却继续爱你，但你终不再理睬。撒呀啦啦哦，撒呀啦啦哦，而为何心中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在我心头，像永远。 中三十一。 早晨 ，K 神。 喂，早晨啊， 早晨 ，K 神。 梁永忠，早晨。 唔系啊，今日系小白嚟嘅、 哦。小白嚟噶。 系啊。唔记得话你知，唔好意思啊。 系啊，白哥。 喂，唔好嗌啊 ，K 神哥。 今日咧就要同大家讲下蒲啊。 嗯。 系啦，点解要蒲呢？ 你好耐冇噶啦噃， 系咯，去边度蒲啊？你 从来都唔蒲啊！咁咧就系喺呢个今晚八点钟啊，港食力里边咧，点解会讲蒲呢？就是、因为澳门回归21周年啊，系、啦，咁第一样嘢咧会教大家整嘅就系蒲国鸡、 嗯。哎呀，我中意食蒲国鸡、 啊。系啊，蒲国鸡咧就以前咧又想食咖喱鸡，但系唔食得辣嗰啲。 系啊系啊系啊， 就用呢个代用品啊， 有啲甜甜地。 哇！最正啊，里边嗰啲咁样嘅椰奶啊，炆到佢咧，真系好正咁样啊！当然要争食鸡髀啦，如果食鸡胸嗰啲又系啲。好啦，咁啊，另外咯，除咗葡国鸡之外咧，仲有啲乜嘢系大家谂起嘅葡国嘢咧？咁样 马介休球 系啦， 杏仁饼算唔算啊？ 土生葡菜嘅，即系其实佢喺澳门嗰度咧，即系。诞生出嚟嘅吓，嗱葡国鸡就系啦，咁啊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葡挞， 葡挞， 葡挞，有啲焦糖 系啦，咁样啦吓，咁啊大家都会谂下啦。咁另外咧，阿蔡档咧，蔡子强咧就会同大家咧讲一样嘢。呢样嘢咧，我谂阿 Kitty 都好耐冇做啦。 咩啊？ 诶，得人饮茶 哦，真系好少啊！但系我有时系嗌外卖翻屋企饮噶。 系嘛？ 系啊。 咁啊，即系阿 Kitty 就尤其是担心饮茶啦。我仲记得有一次嗰阵时冇疫情嘅，但系你都系因为同你阿妈饮茶，俾佢传染咗啲咳俾你啊嘛。 系啊系啊，你仲记得？你仲记得？ 饮茶其实都几高危下啊，所以咧啊呢轮咧。 咦？边个传染咗啲卡俾你啊？ 好重啊！ 我冇同你饮茶喎、啊， 隔住电话线都传染咗， 走耐啦。咁啊，大家就今晚睇睇啦。啊，去到呢个日常八点半里边咧，讲乜讲乜咧，就讲湿疹啊。啊，每五个人就一个咧患有湿疹，我而家唔知啦，咁样焗住喺屋企吓。咁啊，就呢轮咧。天气转咧，患湿疹嘅朋友咧都会好多，好头痕啊。咁通常会讲啊，湿疹有啲咩食得，有啲咩唔食得啊咁样。其实你知唔知湿疹唔食得啲咩？ 唔食得，我见你戒面包嘛之前。 系，其实咧系你要你咩唔食得呢是视乎你睇咗边一类医生噶、 oh. 啊，你睇中医咧就唔食得一扎， oh. 你睇啲咩治疗法唔食得一扎，咁、oh. 你睇西医咧就又唔食得比较少， oh. 但系要你食嘅嘢比较多，系啦。咁如果你睇几种嘅话咧，你可以留翻俾你食嘅嘢好少啦。咁、今晚咧就会揾个中医同大家讲下啦，即系湿疹嘅问题啊。 好， 咁另外咧就去到咧。零距离科学啦啊！今次啊，小白开心啦。 点啊点啊点啊！ 因为呢排日本人好威嘛，准鸟二号你都记得噶啦。 我记得。 知唔知准鸟二号日文点读啊？ 系一拖啊嘛。 系唔系睇得多啊？ 睇得多系啊！ 佢喺个龙宫嗰度攞咗龙珠翻嚟 啊！系好嘢啊！唉，好远啊，大家一齐。 系啦，咁啊去研究一下。咁啊，另外咧，其实今晚午夜广场咧就问一下啦，Kitty， 你知唔知道光圈、景深、快门之间嘅关系嘅？ 总之影得靓就得啦， 有微妙关系啦。 呢个系其实要问你啊，你先系专业啲。 我以为你俾人影得咁多咧，你都会问下啲摄影师。 我冇啊，我都系睇结果噶咋。 咁今晚咧就系叫做色光魅影啊。咁就会用呢个科学角度咧去讲下摄影，同埋成日咧。讲话咩？用人工智能咧修图咧有啲咩缺点？ 咁你都要一齐睇啊！唔该晒，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计划向防疫抗疫基金注资64亿元，当局话新一轮基金更加集中支援受社交距离措施影响的行业。有建制派立法会议员认为力度不足，仍然有漏网之鱼。政府提交给立法会财委会审议的时候会支持，但是会要求改善细节。经民联主席卢伟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新一轮基金有些措施的定义太窄，认为政府注资助的时候宜松不宜紧。

如果你已经瞓咗觉，你根本唔会知佢问过你嘢。如果你系玩紧，你直头冇时间理佢添。如果你系失眠，你可能会望住佢，但系目光呆滞，答都唔想答佢。如果你仲系开紧工，夜妈妈好想瞓觉，见到有人好轻松咁问你，真系火都嚟。所以每次我睇到呢个广告，问我十一点喺度做紧啲乜嘢，我都好想打爆个电视。因为通常我就系呢种深夜冇得瞓，还要开紧工的人。夜晚十一点应该要休息嘅前辈，中医会话夜晚十一点到凌晨一点，最好你系已经瞓咗，因为呢个时候系调理身体最好嘅时间。但系而家有几多人可以做得到呢？我有个朋友好中意瞓觉，起身差唔多系晏昼，食啲嘢就话要瞓晏觉，瞓醒无奈再食啲嘢，又再休息一下，跟住已经入夜，又系时候再瞓觉。有次我忍唔住问佢咧，点解你咁中意瞓呢？佢话瞓觉好，瞓觉对身体好，仲话瞓觉系除咗俾自己身体可以休息之外，最紧要系心灵上得到一种舒缓。如果当你遇到一啲不如意事，冇办法处理到嘅时候，好多人就会停留喺一个暴躁或者焦虑嘅状态，咁样系帮唔到件事噶嘛。佢选择去瞓觉，因为可以俾自己有一个喘息嘅空间。佢仲话，一部电脑开机开得太耐，你都要俾佢熄机唞一唞，如果唔系会过热噶。又系，熄咗机再开翻就会冇嘢噶。所以我呢个朋友成日讲呢句，瞓醒觉咪冇事咯。所以如果有人再问我，你今晚十一点会做啲乜嘢啊？我会答佢，早唞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深夜沉默，但其实跳动，赤裸还看爱藏着爱的好用。心夜人尽力寻觅美梦，不要急不要急，反正有空。心碎的心碎的都有出发活动，寻活动。深夜人热被明月闪动，火焰无忌地摇荡你我眼中。深夜弥漫着迷幻作用，亲爱的亲爱的不要看中。今晚黑今晚黑，请你跟我活动。一起笑着爱到彻底，一晚浪漫都可永远美丽。让那些漆黑空间引导爱意发挥，孤单的你跟我都不想过老你奶。黑色午夜心不见底，身边你使我着迷，朦胧是黑色午夜心不见底，可否靠近我你 吹神厨房星期五 special， 饮饮食食大字典。 头先阿钟哥又问咧，十一点嘅时候做紧咩？吹神厨房会唔会十一点夜晚仲啊瞓唔着煮下嘢食先？ 以前就会嘅，而家翻早咧，即系好早都打烊噶啦个厨房，真系、哦。而家咧翻咁早咧，我系早咗食饭，可能六点几就会食饭。 啊，好啊，试过 有一次系五点几就食饭， 系嘛？ 系啊， 个感觉如何啊？就觉得。啊，都几健康喎、 啊！唔系，其实好咯，咁你完咗嗰件事，即系冇嘢心挂挂，咁你夜晚到瞓觉嗰段时间，你咪自由活 动咯，即系可以睇下电视啊咁样。如果中间你七点零八点走咗去食饭咧，咁跟住你就会赶住要冲凉啊、吹头啊，跟住整所有即系第二朝要做嘢嘅嘢啊，咁跟住你就会好赶啊个人。 我自己都系要早啲食饭，如果唔系咧就即系胀住个肚瞓觉，我觉得好唔健康。 哦，都系噶，都系噶，同埋会肥啲咯，即系啲人话临瞓之前食嘢就唔系咁好啊，对身体又唔好啦。嗱咁啊，今日咧我又想同大家讲下咧，即系呢个饮食大字典咧，都系讲翻一啲我哋拣食物嘅知识啊，或者认识一下我哋平时常见嘅食物咁啦。 好， 咁啊冬天咧都有一啲当造嘅蔬菜嘅。 哦， 小白讲唔讲到几样咧？你都系住家男嚟， 系咪西洋菜算唔算啊？ 西洋菜都算嘅，系嘛？ 都算，系咯，应该算啊。我见而家都多， 都多系嘛？ 茄子。唔系，因为我见嗰啲温室，喂，系咯， 咦，点解 嗰啲而家好多？ 咁所以其实都冇分贵啦，系咪？你想讲嗱，咁我讲几样啦，白萝卜，白萝卜咧系啦，就冬天食啦，甜啲啦，点解咧？咁或者点样拣咧？你知唔知点拣啊？即系话冬天食白萝卜甜啲啦，咁点拣咧？ 粗啲，肥啲。 诶，你又啱喎，系 饱满啊嘛。 嗱，要分佢白萝卜甜定系苦咧，有时即系话，食落去苦苦地嘅，点解呢个白萝卜咁样？咁其实咧就系你拣得唔够靓啦。佢话要睇佢个尾端咧系咪够圆润啊。咁白萝卜成熟嘅时候个尾咧就会膨胀嘅，会胀啲嘅。咁糖分咧就会比较高啲。咁呢个时候就应该系最适合采摘噶啦。咁但系咧有时候即系为咗要卖啦，佢未等到佢即系最成熟嘅时候掹咗佢。即系采摘咗佢咧，咁佢嗰个末端咧，其实就会变咗尖同埋瘦。咁所以有时，譬如你去到街市，发现有几条白萝卜喺度，有啲长啲，有啲咧就短啲肥啲嘅。咁你都宁愿拣条短啲噶啦，系唔好谂住贪着数就拣条长啲噶啦。咁反而咧长啲尖尾嗰啲咧就冇咁甜嘅，圆碌碌嗰啲咧就甜啲啦，同埋水分充足啲嘅。 咁咪大家识拣啊？ 系啦，嗱，另外一个咧就系菠菜啦，菠菜都系同呢个萝卜嘅拣法都一样， 铁质好丰富啊！菠菜 系啊，好好噶。嗱，菠菜咧系春季、秋季一般咧就可以生长至到20cm 嘅。咁不过咧冬天咧因为冻啦，咁啊繁殖咧会比较慢啲，尺寸咧就会相对短啲啦。咁但系佢咧个根咧就会变粗啲嘅。咁情况同头先讲嘅白萝卜就有啲相似啦。如果佢糖分系高啲、甜啲嘅菠菜咧，就会向横生，就生得粗啲，而且咧你会留意。到佢嗰个根部咧有啲红色嘅，变红嘅，系啦，千祈就唔好，红色 系咪染乜嘢啊？ 系啊，咪污糟邋遢啦咁样，唔系，咁系代表咧，原来佢系靓啲嘅，甜啲嘅，咁啊，下次即系拣菠菜就识拣啦。尾部红啲嘅， 会唔似 啲嘅 红到似嗰啲苋菜咁样？有啲苋菜红红地 嘅。我真系，我睇翻啲相咧，有啲佢个尾咧系好明显有啲红色嘅，有啲好淡好淡嗰啲咧，咁你可以拣翻啲即系明显红啲嗰啲。咁另外一种咧就 系 南瓜啦。咁冬天咧好多人都中意食南瓜啦，咁亦都好似有一种好温暖嘅感觉。 细路仔都俾佢食南瓜最好 啊。系啊，小狗都系啊，有时候都喂几嚿俾阿小猪食下蒸啲南瓜啦。咁南瓜都有好多。 都系蒸南瓜啫， 系咩啊？ 唔知啊。 嗱，佢咧南瓜咧就有好多唔同品种啦，啲长啲啊、圆啲啊咁样啦，咁个糖分都唔同啦。咁啊，点样睇咧？咁样咁啊，南瓜表面咧就比较凹凸不平啲咧，原来就系比较成熟好食啲嘅，即系鞋啲啊，凹凹凸凸。 个面越丑样越正。 冇错啦，我很丑，但 我 很 漂亮 啦， 系啦， 系啦，成熟嘅南瓜咧，淀粉就会增多啦，甜度自然就会上升。不过你就话唔系，我好少成嚿咁样买翻屋企嘅，即系你去到街市，你都发现佢系剁开咗一块块嘅嘛。 我就叫街市阿姐，唔该帮我切少少出嚟咁样。 系啦，咁啊点样知道咧？咁样咁可能未必可以就凭佢嗰个。外皮去到判断咧，你就可以望下啲核啦。咁原来咧，成熟嘅种子咧，边缘就会有少少黑黑地嘅个边，即系嗰个瓜子，即系嗰个核嗰位，南瓜核嗰位系啦。咁如果你见到嗰个南瓜嘅核，即系切开咗俾你睇到咧，都系好白，白晒咁样，咁代表其实佢就未成熟嘅，咁啊未系咁甜。 呢个真系唔知。 系啦，咁啊睇下你系即系想要食甜啲啊，定一话是系唔系嘅？我睇。 淡淡地，淡淡口都 OK 嘅。 梗系甜啲啦。 咁啊，自己都识得拣啦。咁啊，最后咧，不如睇埋呢个红皮嘅番薯啊。 好啊，好啊。 咁啊，冬天咧都好多人中意食嘅，系啦，即系觉得甜甜地啊， 焗下佢又得，烚下佢又得。 系啦，有营养啊。咁啊，我哋拣嘅时候咧，会发现有时啲皮咧会甩得劲啲嘅。 嗯。 即系好似嗱，我俾张相啊，小白睇啊，有 A 同 B 嘅红薯，你见到个皮咧有啲咧好似即系溶溶烂烂咁，有啲咧就靓仔啲嘅。咁原来咧佢就话啱啱掘出嚟嘅红薯咧，水分系会比较多，而且就胀卜卜啲啦。咁喺一运送嘅时候咧，就好容易因为即系碰碰撞撞咧，啲皮就甩啦。咁但系咧，你话储存咗耐一段时间之后嘅红薯咧，佢就会比较干燥啲。咁啊，运送嘅时候咧就冇咁容易甩皮。咁但系佢话咧，啱啱挖出嚟个口感咧就会即系粉质重啲、粉啲嘅所谓嘅。咁但系储存耐咗，譬如一至到两个月嘅红薯咧，就会变得腍身啲啦。咁啊，其实系会甜啲嘅。即系越储存得耐嘅红薯咧，就会越甜。 哦，我知道系嗰啲日式百货入边成日见嗰啲红薯咁甜啦，应该摆咗好耐啊。 系啊。摆咗好耐啊，即系话咧，其实佢啲皮咧，完好啲嘅咧，反而系摆得耐啲，咁啊会甜啲噶。咁啊，希望大家咧，即系食翻当做嘅食物嘅时候咧，识得拣啦。 我的享乐时代。 钟哥同埋阿欧，阿欧喺度吗 ？Hello，Hello。 嗱，我哋两个唔出声系啱嘅。 咦？点解佢唔出声嘅？ 点解咧？因为今日咧要听阿崔奇同讲下究竟啊。你有啲咩嘅带俾我哋 啊？系啊，嗱，咁啊，等啊，应间我讲到中段嘅时候，阿欧睇有冇反应啦？ 唔好理佢。 系啦，嗱，咁样嘅，我想讲下呢个享乐时代咧，我就曾经去过一个 camping。 嗯、 我唔知道阿钟哥你有冇试过去露营咧？ 有， 我有啊，我都有啊。 你都有 啊？翻嚟啦！ 你翻嚟啦！你 我都有啊， 翻来啦！ 有个位啱啱有个位棘住咗啊、哦！我其实有讲紧嘢噶， 系咩？ 仿佛听唔到系嘛、 哦？我哋真系听唔到啊！系啊，唔紧要啦，日头流流唔怕嘅呢啲 啊。 我讲紧咧一个 camping， 即系去呢个露营。阿钟哥有试过啦？ 有啊， 几耐之前啊？我见到你眼神喺度飘， 如果咧，即系成日都话七年系一个循环啊嘛，一个人可以系五个循环之前嘅你。 哇，即系年轻学生嘅时候会唔会系 学生嘅时候？ 咁你记唔记得去边度咧？ 唔记得啦， 系 我净系记得要行好远。有一个好似悬崖咁样即系好似讲俾白猿浩，你可唔可以即系估计到究竟我去过边度？要行好远，好似有一个悬崖咁样嘅。中间有好多河嘅小桥流诶，冇小桥有流水咁样啊！ 佢而家好似解梦咁样，解梦咁样。我喺梦境咧就见到呢啲位 置，我就记得呢啲画面啊，地方我真系唔记得咗。 唔紧要啦，咁其实咧即系已经过咗咁耐啦，我可以介绍一个新啲嘅地方，睇下你有冇兴趣。因为咧 camping 咧，我自己之前又试过去啲好似你头先讲嘅荒山野岭嘅地方，浪茄我就去过一次嘅都。咁嗰个咧都算系冇乜配套，即系对于一个女仔嚟讲咧，可能都会觉得比较 raw 啲啊。因为我记得嗰次我系冇去过洗手间。即系嗰两日一夜，咁当然我去之前就去咗啦。咁但系去到达，即系行咗一段路，去到嗰个地方嘅时候咧，我之后嗰晚我系冇去到洗手间嘅、因为以我嘅认知，一系就去好远个厕所， 要行好远， 系啦，一系就其实可能即系方圆唔知几多里咧，都系冇嘅咁样。咁嗰次咧，都我觉得少少辛苦啦，系啦，冇洗手间，咁你冇得冲凉啊，冇得剩。咁最近咧，我去嗰个咧系一个营地嚟嘅，我觉得就好适合一家大细去嘅。咁当然而家限聚就不能够去啦。咁但係迟啲嘅时候你睇下会唔会即係两个人可以即係一对情侣咁样去，或者即係嗰个疫情好啲嘅时候想去亲亲大自然呢、就可以考虑下。 阿欧咪可以囉，两公婆。 係啊，阿欧、你会唔会去啊？ 会啊，我近排有好多朋友都好中意 camping 啊，仲拍晒片添，系啊，我感觉到佢哋嗰份温馨同埋甜蜜啊，所以我都谂住仿效一下佢哋。 哦，咁啊啱啦，咁啊听下我呢一个嘅介绍啊，因为咧如果你话两个人去，咁我当情侣啦，你要去啲好 raw 嘅地方，你要 搬好多嘢嘛，咁、可能咧女伴就会觉得啊好辛苦。咁我去嗰个咧，佢已经系一个有人经营嘅营地嚟噶啦。咁你 book 好咗咧，咁其实佢就划好晒一格格，即系好似一啲车位咁样咧。 有晒帐幕，有晒成。 你俾多啲钱咧，其实佢有一啲高级啲嘅帐幕叫 glamping 啊，直头系，其实已经系帮你搭好晒，系啦，有床有剩嘅咁样。咁但我哋嗰只就唔系啦，我哋嗰只咧都系自己带嘢去嘅。咁、但系佢已经划好咗一个框俾你。咁、你仲可以咧揸车去，即系你可以将架车咧泊喺你个框嘅隔篱，系啦，咁啊都叫做宽松嘅，咁已经对于某啲朋友嚟讲咧系轻松咗好多啦。你所有嘢唔需要孭住行啊嘛，咁啊都系架车行啫，咁啊有啲咩漏咗你咪上架车嗰度拎咯，咁样。咁啊，扎一个营啦，咁啊，嗰度咧亦都有一个烧烤场嘅。咁如果你夜晚唔系自己有曲线喺度整嘢食咧，你亦都可以过去隔篱嗰个烧烤场嗰度咧去烧烤，系啦。咁啊，有炉啊，有炭，你亦都唔需要自己带去噶啦。咁样，咁可能你就会话，咁 camping 嘅意义喺边度啊？ 系咯， 系啦。但系咧，你又真系可以喺嗰度扎一个营，系啦。咁啊，可以即系其实我觉得你 raw 嘅话咧，你可以好多嘢都自己做，但系佢亦都有第二个选项俾你，即系你可以揀喺嗰度，其實佢有杯麵賣添啊！即係佢有個士多，即係 Touchwood， 你屋企人啊係好唔慣呢啲即係野外露營嘅話咧，你都可以去買一啲現成嘅嘢嚟食下，即係突然之間夜晚肚餓啊咁樣樣，係啊，咁我覺得都唔錯，嗰度又有洗手間，係啦。 Jenny， 你就咁講露營就得㗎啦，唔使講野外露營嘅，因為露營已經代表咗喺野外嗰度。我頭先就係一路喺度諗，棘住咗喺個位置。 有冇温身露營？ 野外露应该露第啲嘢嘅，就唔系露营。 对唔住，其实 认知啊，小弟嘅认知嗰度。 我自己讲完咧，其实都有少少怯嘅，唔紧要，系啦，系露营系啦。咁呢个地方我觉得唔错咧，就系因为佢都几靓啊个环境，一大片嘅草地啦。咁我去嘅时候咧，因为嗰阵时就疫情都唔系咁严重嘅，咁都见到有啲三四个人啊咁样，即系一家大细咧去嗰度玩下飞碟啊，放下风筝啊咁样，咁都 OK 嘅。而我咧嗰日仲带埋我只小狗去添，咁其实都几多人带小狗去嘅。咁因为嗰个地方又唔系话太荒芜咧，又有一啲基本嘅配套咧系几好嘅。我自己觉得 即系咁样啊，崔杰同，识咗你咁多年咧，大家咁熟先讲啊，即系而家先够胆讲啊。 咩事啊？咩事啊？ 即系点解咧？你每一次介绍嘅嘢咧， 系 硬系提唔起兴趣嘅，大家。 点解咧？ 即系譬如上一次套戏咧，我琴日翻去睇阿 O 介绍，我睇嗰套电视剧，我睇第二集，都冇拣你介绍嗰套电影， 系 都系咁样啊！ 你对我有偏见咯， 我都怀疑，所以我想问你系咪咯？譬如你今日介绍完呢个阿 O 啊，你听完阿崔杰图介绍之后，你想唔想去咧？ 麻麻地喎， 点解啊？ 有 BBQ 场，咁我本身去 BBQ 场揸翻车翻屋企咪得？ 就系咯，仲要拍到个车门口。 嗱，我只能够讲，可能我介绍嘅嘢咧，真系唔啱你哋去。我哋真系两个世界嘅人。 系啊， 但我相信咧，总有 近那么远啊， 总有人咧系觉得我呢一只系啱佢嘅，系啦。咁当然啦，即系如果你话真系要去到好极致嘅，咁你咪好似我咁讲话，之前去浪剧咁样去体验一啲比较野外嘅生活咯。 系啊，喂，我可以讲下呢个喎，搞下嘅，喂， 咩啊？ 钟哥， 咩啊？ 露唔露啊？ 露咩啊？ 露唔露？ 露啊！ 露型啊！ 系啊！ 无论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达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 你几多点？记得多啲留喺屋企。